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你知点解呢？原来佢中间嗰段时间，佢本来想撮合佢阿爸阿妈嘛。但系呢，佢喺过程入面咧，就俾佢阿妈误会咗。因為佢追佢，咁樣咧，佢又對我有意思喎。 哇， 係啦，咁啊想話 對佢， 係啊，喂，死啊死啊，我係你嘅仔嚟㗎，你千祈唔好鍾意我啊，唔得㗎，咁樣樣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你搞錯咗啦，我想撮合你同嗰個咋，咁樣樣，好好笑嘅，所以，呢個就係 Back to the Future， 叫做回到未來咧。咁當然佢後嚟拍咗係兩套續集，就係1989年。同埋1990年嘅，咁我就覺得咧，其實第二套都可以一看嘅，就係第三套咧就可以不看啦。即係如果大家嚇真係唔好嘥咁多時間咧，第三套可以唔使睇嚇。咁但係咧，嚟講落嚟咧，如果仲哇，你睇我幾多材料，仲有好多咁啊，講唔曬啦嚇。咁但係都要講少少咧，係我哋自己香港人嘅創作啦嚇。咁香港人創作嚟講咧，奇怪地咧，我嗱如果即係喺呢個嚇電腦電話旁邊嘅，你哋有一啲好勁嘅威斯理迷啊，咁樣咧，如果你係嚇我講錯咗咧，你係要糾正我或者喺網上啦，因為我睇威斯理，當然威斯理就成百幾本啦，我睇咗幾十本啫，其實我三分一都唔夠。咁但係咧，就威斯理入面真係講時間旅行嘅咧，就好似我唔係好覺， 又係 我唔係好覺嚇，咁比較奇怪。 講起又係喎， 如果我睇漏咗咧。請大家指正啊！好啦，咁但其實我哋如果你香港人咧，最出名一套時間旅行嘅咧，必定咁大話西遊咧，其實大話西遊又唔係好 算。 大話西 遊月光寶盒佢就係翻 哦，冇錯，哎，我講錯咗。 出名啦， 因為咧，我係講時間上咩先？其實月光寶盒同佢差唔多時間嘅。月光寶盒嗰個真係精彩嘅， 梗 係 啦。 而月光寶盒嗰個咧，亦都係同你頭先講嗰樣嘢係好呼應咧，即係其實係一個比較悲哀角度嚟講，就係一個遺憾嘅問題，一個遺憾嘅問題。咁你知啦，月光寶盒周星馳嗰套啊，就係《仙履奇緣》啊嘛，佢其中有一幕咧，嗰個咩？孖哩孖空咁樣攞個月光寶盒就返過去，就係因為莫文蔚自殺個幕喺個山窿入面自殺嘛啊， 指下定係 係啦係啊係啊，唔知係赤下定指下啦，唔記得咗啦吓，咁樣呢，但係所以呢，佢就同阿豬八戒啦吓，咁就喺個山窿入面呢，即係成日都要返過去，就想話救莫文蔚，咁但係呢就每一次都係爭咗一步吓，都係阻止唔到莫文蔚自殺嗰一幕呢，其實真係經典，即係喺港產片嚟講呢，我都覺得係真係要舉起大拇指 嚇， 而且係真係好震撼性，亦都即係令到你嘅真係心揦住咁樣，係咪？即係雖然佢係用一種搞笑，佢成套係搞笑㗎嘛，但係嗰幕就絕不搞笑，即係佢亦都有搞笑成分嘅，但係個問題呢，你真係呢，即係笑中有淚，淚中有笑，悲喜交集嗰種咁樣，係咪？係一種好大嘅，即係一個嘆慰，一個遺憾嘅。咁佢就講時光旅行，就希望阻止過去係發生咗一啲係非常之遺憾嘅嘢，但係點樣翻來翻去都阻止唔到。呢個就係周星馳嘅嚇《月光寶盒》啦嚇，呢套咧你一直好經典，一定要值得睇。咁啊，相比起嚟咧，其實我呢一跟住落嚟介紹呢個其實我麻麻地嘅，因為嗰陣時我都冇睇嘅電視。當然就係王奕所寫嘅嗰本 《尋秦記》， 冇錯啊，就係《尋秦記》啦。咁後嚟無線咧就即係攞嚟拍劇集。應該是2001年的吓，咁就係有係咪古天樂啊？ 係啊， 林峰係嘛？我唔記得咗。 古天樂啊，應該冇林峰啊嘛。 冇林峰嗰陣時未出啦，唔記得咗。古天樂唔知同邊個啦 嚇。古天樂 咁樣咧就即係話本來係現代人嚟嘅，就點樣咧就哇時光漩渦定乜嘢就翻到去戰國時代。咁啊戰國時代咧就唔打唔撞咧就係、是、喺度幫咗啲人咧，當然佢又有啲自己作嘅古仔啦，即係唔係真正跟正史啦，係嘛？咁就輔助其中一個人，嗰、那個人後嚟就變咗秦始皇啦，係嘛？唉，咁就係即係統一天下啦。咁佢即係又利用佢啲現代嘅知識啊，又利用佢嘅歷史嘅知識啊咁樣啦，咁就幫佢就統一咗天下啊咁樣樣，咁呢叫尋秦記。咁可能咧在座如果年紀稍為長啲都會有睇過嚇、啊，即係如果你太後生冇得講啦。 咁但係咧，其實原來另外一個咧，就係、是、近呢十年左右咧，都係出名嘅。但係就因為佢冇拍過電影電視咧，可能大家唔係好識。但係如果我哋中意睇書嘅人咧，就知道叫做新宋啊，宋就宋朝啦。 嗯， 啲新宋咧，其實好似係最先喺網上發表，後嚟就出呢個實體書啦。咁但係出下出下咧，而家好似出咗十幾本㗎啦。但係好似其實未完嘅。佢都好似唔知點樣為之完，但佢係真係講一個讀歷史嘅學生，歷史系嘅學生，佢就好沉醉於呢個宋代歷史。咁、但係竟然咧又係即係亂打亂撞，唔知點樣。我冇睇過新宋啊，我啲朋友睇咗話翻俾我聽啫。咁就翻到宋代。咁宋代咧，其實我都講過咧，好多人以為我哋宋代係中國歷史上面咧比較弱嘅，我哋叫積弱啊嘛，嚇，無論同嗰個版圖啊、嗰個軍事啊、外交方面啊咁樣啦。咁但係其實咧，原來即係一歷史從歷史學家角度嚟睇，有時如果西方歷史學家就啱相反嘅，即係佢話宋代其實係我哋中國嘅文化咧係一個巔峰嚟嘅。啊、即係特別喺個文學啊，呢、這個音樂啊、繪畫啊、書法啊，嚇、啊、樣樣工藝品啊咁樣咧，其實係一個巔峰嚟嘅。咁、但係咧，佢就講咧，其實最有意思一樣嘢就係講王安石嘅變法，係嘛？咁咧，佢就係講呢一個歷史系嘅學生翻到去，佢就係當然利用佢好豐富嘅歷史知識啦，亦都利用佢有關現代嘅啲科學啊、科技嘅常識，咁咧就幫呢個宋代。啊！就改進佢嘅生產技術啊、軍事技術啊咁樣樣啦。咁咧亦都係幫呢個王安石變法嘅。咁但係我就唔知佢點結局真係。其實我最啱啱嚟之前我都上過網，即係睇過。咁究竟話新宋叫寫完未咧？咁樣喎，原來呢個問題咧喺網上都係一個大問題嚟嘅。因為對於有啲人嚟講咧，就話其實佢真係未寫完嘅。咁但係對於個作者嚟講咧，就話其實我都差唔多㗎啦， 冇乜所謂。 其實冇乜結局嘅嚇嗱。咁但係你呢、這個咁講，如果你要追求一個好完整嘅故事咧，有結局嘅咧，可能你就唔會睇呢本書。但係如果你本身係一個好中意歷史嘅人咧，嚇、你就值得睇嘅，因為佢講好多歷史嘅嘢係寫得好細緻嘅。即係佢對宋朝嗰、那個嚇、當其時嘅文化、社會啊個狀況啊咁樣啦嚇，咁啊王安石嘅變法咧，亦都可能係令我哋即係對呢樣嘢嘅了解咧係耳目一新嚇。咁佢都係利用咗時間旅行。咁但係咧其實有幾部電影都值得介紹嘅。如果你話講時間旅行咧，譬如1994年咧就一部咧，基本上都係啲你可以話警匪片啊，亦都可以係嗰啲荷里活叫做動作片嘅。即係代表作啦，咁就係、是、上格雲頓所拍嘅《超時空特技》嘅特警啊，就叫 Time Cop 啊 ，Cop 即係警察啦 ，Time Cop 啦嚇 ，COP Cop。咁呢套咧其實都好多人係公認係上格雲頓嘅代表作，係比較好嘅。大家唔知可能唔記得啦，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咧，荷里活咧有幾個著名嘅武打巨星啊，一個就係史泰龍。就靠第一滴血起家㗎啦 ，Rambo。咁第二個咧就是、Bruce Willis。啊，就係、是、靠Die Hard起家㗎啦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、是、Steven Seagal 咧就比較唔係咁多人識嘅，佢係靠嗰套 Under Siege 啊，轟天潛龍起家嘅。咁但係另外一個咧就係、是、呢個法國嘅武打巨星，就叫上格雲頓啊，就 Van Damme。咁 Van Damme 咧，尤其佢好犀利嘅，佢又即係啲身手咧，又成日都喺個電影入面咧就去展示嗰啲一字馬嘅。咁你知啊，鬼子佬展示一字馬好少㗎嘛。嚇、啊，咁上格雲頓咧，佢啲一字馬梗係絕對冇問題啦。咁但係咧，佢呢套電影咧又係講即係一個時空特警啊，就要翻到去咧，就係、是、防止啲人透過時間旅行嚟去犯罪嘅。係、啊，咁但係咧，佢入面咧當然有一個假設都有趣嘅，就係話咧，你翻到去咧，其實你必定係有機會係見到自己。咁但係佢有個大前提就係話，你見到自己都好咧，絕對。唔能夠同佢接觸，因為如果你一同佢接觸咧、就會大爆炸、大災難㗎啦，咁樣嗱，咁呢個就變咗係佢嗰個劇情入面嘅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啦，嚇、啊，即係絕對唔能夠同自己真正相遇嘅，即係相撞、相碰嘅咁樣啦嚇。咁、當然佢入面有一個大嘅歹角啦、奸角啦，咁啊同佢鬥法，咁所以咧，我覺得佢都有趣嘅，佢唔係淨係得個打字，即係入面嗰條橋個佈局咧，都幾有意思，所以我覺得 Time Cop 呢套咧係值得推介。咁另外一套電影咧就叫 Frequency 咧，其實咧叫隔世救未來咧，其實後嚟無線最叻噶啦，就係、是、抄咗嚟拍咗套電視劇集嘅。佢就係講兩父子 唉，就隔咗一段即係時間幾十年呢，佢唔知點樣去要去破一宗案件啊，定係去平反啊咁樣嘅。咁我好記得啦，喺無線拍嘅時期呢，做老豆嗰個呢就是許少雄，做個仔嗰個呢就是郭晉安嘅。係呀，入面有提到呢，由一棵樹下面又好似係埋藏咗有個鐵盒啊，鐵盒入面呢大家有啲訊息啊咁樣嘅。咁佢又係講唔知兩父子就係透過咁嘅時空呢嚟去一齊破一單案嘅。咁其實呢套劇集係完全抄呢個飛行士啊。咁但係你話佢有冇俾版權費呢我就不得而知啦，係咪，即係嗰個意念係一模一樣㗎，咁呢個叫 frequency 啦。咁但係呢最後其實想介紹呢有一本小說呢同埋一部電影呢，佢都係用咗呢條橋㗎，但係其實咁小說先精彩。咁小說呢係1969年一個著名嘅科幻作家叫 Michael Moorcock， 好怪嘅姓，就 Moorcock， 佢叫做 Behold the Man， Behold 其實即係話睇下咁解呀， Behold 你睇下呢個人咁樣。佢原來呢就講呢個故仔，其實係好薄嘅，就本小說嘩，但係我覺得真係好精彩。佢講有一個人，佢本身呢就好虔誠嘅，即係佢就係信耶穌嘅，咁但係呢佢又研究耶穌嘅生平，佢又發明咗呢個時間機器，佢就好想返去呢耶穌嗰個年代，睇下究竟即係嗰個新約入面嗰四本新約所寫嘅福音係咪真嘅，因為入面有啲嘢呢都大家唔夾㗎嘛。咁於是呢佢就最後 set 咗呢就去到呢一個公元28年。咁公元28年呢，你知呢耶穌其實就33歲就釘十字架㗎啦嘛，佢30歲出嚟講道，講咗3年就俾人釘死。咁佢28年返到去嘅時期呢，但係講佢呢就即係梗係返到去呢、這、一個喺呢個睇下先啦，拿撒勒嗰度啦，拿撒勒嗰度去搵耶穌啦。咁但竟然呢俾佢搵到阿約瑟同埋阿瑪麗嘅時期呢，佢呢個耶穌呢原來係一個有智障嘅細蚊仔嚟嘅。完全唔係佢心目中所想嘅，於是佢就好失落。咁失落一路咁樣呢就漂泊喺嗰個年代。咁就漂泊嘅時期呢，竟然呢就同啲人傾起偈。啲人呢卒之有啲聽佢講道理呢，竟然覺得幾有道理喎，講說話就跟咗佢。咁你估到個結果啦。卒之佢成本小說入面講下講下呢，原來佢就完全做返曬新約聖經入面所講嘅耶穌嘅事蹟嘅嘢。而到最後佢俾人釘十字架。咁亦都解釋咗呢，即係佢你知聖經入面都最後有一句㗎嘛，係咪哎呀佢話呢個天父點解你會即係放棄我呢咁樣 ,Father, why has thou forsaken me 咁樣。咁樣呢即係佢實際上呢就將耶穌原來講緊呢就係一個來自未來嘅人。佢去追尋耶穌，但係到最後 由 自己變咗耶穌。嘩呢一本小說真係精彩呀，係咪咁，但係呢其實關於時間旅行嘅呢都係即係仲有好多，但係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咁就眨下眼。咁或者下個禮拜我哋開始真係講下呢，即係從科學呢個角度去睇，就是、時間究竟係咩嚟嘅呢。 好 吧，好啦 ,OK, 拜拜。